幻想变成现实。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诵读经典，点亮新年。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夏明，今天我为您朗读孩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孩子，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邀请你和我一起诵读经典。微信搜索诵读小站，12月31日，我们用声音来跨年。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一起来关注今天京城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天安门晴转多云，气温7-0度；八达岭长城晴转多云，4-5度；延庆龙庆峡晴转多云，5-0度；平谷金海湖晴转多云，9-2度；怀柔红螺寺晴转多云，5-2度；怀柔慕田峪长城晴转多云，4-5度；密云云蒙山晴转多云，4-6度；门头沟灵山晴转多云，0-1到0-8度；房山十渡晴转多云，气温7-1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 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看过了许多美景，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在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12月份，在这个环节继续和我们相会。我是袁一。因为在前几个月的周六呢，我们在环球旅行家当中进行的是2018旅游榜样的宣传节目。那么在今年的年底的最后一个月，我们继续在每周六中午1点到2点和你来分享更多旅行达人的那些故事。在这个月份当中，我们将会和各位分享到的这本书叫做《自由呼吸》，其中记录的是旅行者王秋阳7+2探险全记录。7+2在户外运动中是对登顶7大洲最高峰及徒步到达南北两极极点的探险活动的专称。2010年，王秋阳完成了他的7+2计划。截止到目前的不完全统计中，全世界已完成此项探险活动的只有20多人，王秋阳是其中的首位中国女性。王秋阳1967年出生于军人家庭，当兵8年。王秋阳是第一位到达地球三极，也就是地球三个坐标南极点、北极点、珠穆朗玛峰的华人女性，首位完成7+2探险活动的中国女性，同时也是国家级登山运动健将。在这本书的开篇，王秋阳用了一整页的篇幅描述了自己从1998年开始一直到这本书写出来以后2010年的户外历程。1998年的他随中国科考队穿越西风带赴南极探险，一直到2010年7月，他记录了自己登顶北美最高峰麦金利峰，海拔6193米。这期间经历了12年的时间，王秋阳都有哪些户外故事想要在这本书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呢？我们先来从书的第一章节《厄尔布鲁士菜鸟的欢乐之旅》开启。2004年7月，登顶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我的7+2第一站。那时的我真的不曾想过，有一天我会完成7+2。2003年我才开始登山，登顶过云南的哈巴雪山和四川的四姑娘山二峰，还是不折不扣的一枚菜鸟。也就像所有菜鸟一样，兴致勃勃，热情高涨，一大帮朋友兴冲冲的要去欧洲登顶最高峰。一声招呼，我就很开心地跟着去凑热闹了。厄尔布鲁士峰，请让我简称它为厄峰，在俄罗斯西南部，属于高加索山系大高加索山脉的博科沃伊支脉，海拔5642米。真正开始登山之前，我也和很多人一样，以为欧洲最高峰是阿尔卑斯山的勃朗峰。 原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恶风是否属于欧洲一直没有定论，也就让海拔4810米的勃朗峰权且先当了许多年的老大。后来学术界达成共识，以大高加索山脉的主脊作为亚欧分界线，正好把恶风分到了欧洲。凭借高出800多米的优势，它毫无争议地成为了欧洲最高峰。我们7月1号出发，从北京飞到莫斯科，到酒店集合起来，艺术人头16个，真是一支不小的队伍，而且队员的成分还真复杂。有国家级的专业人士，比如我们的队长王永峰，我们都喊他队长或王队。登山圈里不出名字直接叫队长的就他一位，别无分号。还有经验丰富的高手，比如王队的两个助理次洛和孙斌，还有来自深圳的曹俊，他曾经是北大山鹰社的社长，后来成为了深圳市登山协会的秘书长。当然也有德高望重的登山圈的老大哥，比如万科的王石。说起来还是他把我带进了登山的世界，也是他介绍我认识的王队。对我来说，他是我尊敬的大哥。当然还有像我这样的民间登山爱好者，更是来自五湖四海，身份也五花八门。不管我们队员的组成成分到底有多么的复杂，但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对山的感情并不比那些专业彪悍的登山者来得少，所以我们自我调侃说我们是一帮老弱病残的麻模队。可是我们也爱户外，也爱山，用我们的方式一样的真诚，一样的充满喜悦和感动。后来我们这支麻模队的优良传统就一直保留了下来，我们设计了队标队旗，组织了论坛，经常会聚会和活动，一直到现在。回头说恶风，在莫斯科待了一天，我们飞往矿泉城，这是前往恶风的中转站。这一趟的飞机可真让人开眼界，是一架老掉牙的 TU-134， 行李舱都没有盖儿，就用橡皮绳拦着，座位呢都是晃晃悠悠往后倒的，安全带也系不上，提供的食物和水还不是免费的，大家叹为观止。矿泉城的机场不大，我们16个人加上大包小包的登山装备，感觉满机场不是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东西。没有手推车，所有的装备都得自己搬运。中间还出了点小意外，有一位队友被警察带走了，因为他在机场拍了张照片，最后好说歹说才把他捞出来，还是罚了1000卢币。下了飞机又坐上大巴，破旧程度和飞机有的一拼。大巴开着开着就进了森林，夏日里俄罗斯的森林非常美，像油画一样。每次到俄罗斯，我都会觉得这片土地真的是丰富而深厚，地大物博。4个小时的车程到了恶风脚下的小镇，恶风也算得上是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了，登山度假滑雪观光都很适宜，所以从原苏联开始就致力于在这儿打造一个运动基地和观光中心，也算是初具规模。尽管如此，小镇给我们的感觉还是一种旧日老时光般的悠闲缓慢，质朴简单。我们住的小旅馆也是如此，房间很小，床也很小。吃晚饭的时候看到很多肌肉发达的俄罗斯壮汉，原来这是俄罗斯摔跤队在这儿进行赛前训练，和我们住一个旅馆。我一直在琢磨他们怎么能睡得下那么小的床。旅馆外就是恶风，恶风是双子峰，主峰在西，海拔5642米，辅峰在东，5621米。因为它不在大高加索山脉的主脊，周围没什么特别高的山峰，而且大高加索山的北坡比较平缓，就显得恶峰格外高大。我们这次登恶峰有2个向导，一男一女。女向导叫伊莲娜，听说她和她先生都是理科博士， 登山是爱好，当向导是副业，真牛。更牛的是另一个向导弗拉基米尔，他的父亲列别斯基上世纪50年代曾经担任中国登山队教练，1958年还曾经和中国队在珠峰进行勘察，确定1960年中苏联合攀登的路线。后来联合攀登的计划没能实施，列别斯基一直很遗憾。如今老先生已经不在了，弗拉基米尔在恶风脚下见到我们这对中国人还是觉得特别亲，一直说他和中国有缘分。开始两天我们进行适应性训练，第一天登一座3000多米的小山峰，一路上风景极美，恶风一直在眼前，好像跟着我们走一样，总有一种伸手就能碰到，走着走着就能走上去的错觉。我们队伍当中带上了专业的血氧仪，以科学的态度进行登山，到了山顶就给所有人测血氧。我的血氧含量居然比我们的向导四洛还要高，表明我的高山适应性很好。适应性训练用了5个小时，回来吃东西特别香，我们还痛痛快快地喝了啤酒，睡了一个舒服踏实的午觉。这里纬度高又是夏季，到了晚上9点天都不黑，总是阳光明媚，让人感觉特别幸福。第二天的适应性训练有点来真的了，先坐一段缆车，然后爬上3500米，恶风的雪线在3200到3500米，所以到3500米地形已经是冰雪和岩石的混合了，但我们走的还比较轻松，太阳很好，雪地里一点都不冷，周围很多游人都穿着短裤，好几位男士都光着膀子，我也脱得只剩一件单衣。如果不了解实际情况，只看到照片，肯定以为我们都发了疯。休息了一会儿，分吃了向导们带的葡萄干，然后几个背了滑雪板上来的弟兄们潇洒地滑下山去，我们也跟着悠哉悠哉地下了山。到了山下又是一顿啤酒烤肉，好吃，深深地感觉到登山过程当中每一刻都有每一刻的美好，都值得好好的品味和享受。第三天我们进大本营，早起听说山上有一个人遇难了。登山就是这样，比在日常生活中更加清晰地感觉到生死只是一瞬间，而这也是登山的组成部分。进大本营要坐3段缆车，每人每段100卢比，滑雪的人很多，坐缆车要排大队，因为不冷，滑雪的人都穿得很少，所以动作和体态都特别清晰，也特别漂亮，好多女孩都穿着比基尼，趁着雪山和雪地真的是太梦幻了。大本营在3900米，被叫做恶风易拉罐，是一间间圆滚滚像大铁桶一样的房子，每间有5到6张床。就登山大本营来说，条件是相当舒适的，厕所也很干净，还有很舒服的餐厅。厨娘拉吉尔是典型的俄罗斯美女，丰满又爽朗。后来我们才知道，拉吉尔可不是普通厨娘，她曾经是滑雪运动员，还得过俄罗斯全国冠军。常常看见她忙完厨房的事儿，就夹着雪板上山了，潇洒极了。在大本营安顿好，我们又出发去做适应性训练，继续往上走，一直走到4200米的大碉堡。王队告诉我们，这个大碉堡曾经是著名的额尔布鲁士大饭店，是原苏联和那些登顶后不能当天往返大本营的登山者修建的公益建筑，一座圆形的2层水泥建筑，窗户很小，能够抵挡强风和严寒。可惜这座大碉堡已经在一次火灾中被烧毁了，不过现在登顶的人都是当天返回大本营了。二战的时候，围绕着这座大碉堡，苏军和德军还曾经展开过激烈的恶风争夺战，这也是恶风乃至世界登山史上重要的一笔。 因为鄂峰是里海与黑海之间地峡上的最高点，早在1829年，俄国将军艾玛努耶尔就认识到了鄂峰的战略地位，曾指挥士兵攀登鄂峰，确立军事制高点。但到了二战期间，1942年8月，德军的高山部队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反抗，就占领了鄂峰，并以大碉堡为据点，升起了高空载人气球，把炮兵观察人员送上了天。对苏军来说，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从鄂峰大碉堡升空的德军观察气球，正好把原苏联主要石油产地巴库油田看得一清二楚。而那时，德军已经占领了巴库油田。苏军每次向油田派遣军队，动向都被高空气球上的德军观察哨看得一清二楚。德军等于是通了天眼，所以苏军下了狠心，无论如何都要夺回鄂峰，干掉德军的天眼。但是对于没有受过登山训练的苏军士兵来说，鄂峰实在是太难打了，尤其是受到黑海和里海冷暖气流的影响，鄂峰上气候变化非常快，苏军士兵常常是还没有接触到敌人，就因为高山反应或严寒失去了战斗力。后来苏军召集了战前攀登过鄂峰的登山者，以他们为核心，组建了一支2000人的高山部队，经过艰苦战斗，在1943年12月消灭了鄂峰的德军，重新夺回了这个战略制高点。在烧毁的大碉堡前听到这个故事，对于军人家庭里长大的我来说，真是心潮起伏。想想60多年前在这里浴血奋战的苏军战士，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和平时期应该也是像我们一样的登山者，也曾经像我们此刻一样仰望着鄂峰，一样为了登顶而进行着适应性训练，一样期待着登顶的时刻。可是面对侵略，他们从登山者变成了军人，他们的登山经验成为打击德军的有力武器。我不知道他们中有多少人牺牲在这里，但我在心里默默地向这些前辈致敬。 真的灯不断被我开了又关，灯亮刹那想象你会出现，无所谓整晚导演只虚幻，一个人也是不安，没有谁拆穿，照摆在窗边，回忆还没解散，你的影子总来挑战孤单，越要装强悍越慌乱，心早已瘫痪，当思念少了你陪伴，

根臂膀就小拳，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在别人的文字中，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旅行阅读会。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欢迎各位在下半段节目当中继续回来，我是袁一。我们从这个月的周六开始打开了一本全新的书，叫做《自由呼吸》，其中讲述的是首位中国女性完成7+2计划的王秋阳，她的探险全记录。上半段我们的脚步停留在了厄尔布鲁士，彼时彼刻的王秋阳被他自己称作是菜鸟，这样的一趟菜鸟的欢乐之旅还会有什么样的精彩？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继续来分享。 7+2在户外运动中是对登顶7大洲最高峰及徒步到达南北两极极点的探险活动的专称。2010年，王秋阳完成了他的7+2计划。截止到目前的不完全统计中，全世界已完成此项探险活动的只有20多人，王秋阳是其中的首位中国女性。按照登山的惯例，我们这支大部队被分成了 AB 两组。 A 组队员计划第二天攻顶，我被分到了 B 组，比他们晚一天，多了一天的适应性训练。 A 组登顶的那天，我起床后就远远看到咱们 A 组队员的身影在山峰上，他们已经到了4900米的位置。下午4点左右接到 A 组队员的消息，他们成功登顶，开始下撤。除了向导赤落，都说累得走不动了，强烈要求我们开出秘密武器去接他们。所谓秘密武器，其实是一种履带式雪地拖拉机，驾驶室坐不了几个人，但顶上可以装不少人，视野好，还挺威风。于是我们就开着拖拉机把登顶成功的弟兄们装在顶上拉回来了。回来后他们大谈登顶的感受，都说比想象的艰苦。特别是其中的队友汪健，大家描述他躺在顶峰仰天大吐，一拍照就爬起来摆 pose， 拍完了继续躺下仰天吐。虽然听起来很辛苦，但想象一下也挺有趣的。正说的热闹，王队轰我们去睡觉。我们 B 组计划凌晨2:30起床，4点前出发，先坐雪地拖拉机到石堆下面，然后攻顶。我一夜没怎么睡好，凌晨2:30，王队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开灯叫起床，3点吃饭，3:30准备，4点前出发，坐上两台雪地拖拉机，我们不到5点就到了石堆下面，然后向着顶峰前进。我一直有点忐忑， 因为正好这两天是我的生理期。登山就是这样，即使你觉得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还是会出现无法避免的意外。这个时候山不可能迁就你，你也不可能因为出现意外就放弃登顶。所以最正确的做法大概就是见招拆招，克服意外，继续向上。开始的时候我感觉很好，5:30就到了4700米，这时太阳出来了，明亮的清晨的阳光照着雪地和山峰，壮丽极了。走在洒满阳光的雪地上，感觉雪地就像波光粼粼的湖面一样。厄尔布鲁士这个名字的来历，有一种说法是这个词儿在古代有闪烁熠熠发光的含义，形容积雪在阳光照射下反射闪亮的景象。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但是随着太阳越升越高，我的兴致越来越低，越走越吃力，因为一直在爬坡，都是那种熬死人的大缓坡，感觉翻完一个坡又是一个坡，永远到不了头似的。而且爬着爬着就看不到峰顶了，就更觉得没有了希望。说实话，我有点怕这样的大缓坡，望山跑死马，走了半天海拔也没有上升多少，特别消耗人的意志力。到后来我开始不停地问向导还有多远，他总是回答不远了，不远了。我明知道他的回答没有什么意义，就是在安慰我，但还是忍不住要问，说明那个时候的我精神已经有点脆弱了。8:00的时候，我们终于走到了主峰和辅峰之间的鞍部，这里是5400米，我已经累得不行了。好消息是到了鞍部可以把背负的东西都放下，轻装上阵，走完最后的这一段。坏消息是这是厄峰最危险的一段，攀登厄峰出事故多半都是在这里。我们在鞍部休息了一会儿，放下东西向上攀登了大约40分钟，然后开始向顶峰横切。这一段坡度挺大，我亲眼看到前面有一个人从上面滑下去，一动也不动了，还好后来听说只是受了伤。到最后一段要挂上安全带，王队拴着我，向导在旁边。拴好安全带继续爬坡，这段坡不仅走起来很艰难，更难受的是顶峰正好被挡住了。人在艰难前进中看不到目标，就会对前行失去信心。攀登到此刻，体力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再没有顶峰在视线中起到激励作用，我都要崩溃了。实在忍不住又问向导还要多久，向导回答还有25分钟。我一点也不相信，觉得他肯定是在骗我，还得走上几个小时也说不定。又去问王队，他也说还有25分钟。然而这时候的我连王队也不相信了。但就在这个时候，翻过山脊，顶峰几乎是一下子蹦到我的眼前来了，真的就在眼前，真的只有25分钟的路。那一刻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泪哗的一下涌出来，又惊喜又感动，又像是啊我终于见到你了的激动，又像是你怎么才来啊这样的委屈。明明是在掉眼泪，但感觉真好。果然人们都说攀登厄峰，看到顶峰的时候与登顶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但就是这最后25分钟的路，我彻底体会到了什么叫强弩之末，什么叫道行百里九十其半，都不记得自己到底休息了多少次，好像怎么也走不完这最后的25分钟，只记得最后眼看着真的就只剩几步路了，还休息了4次。我的队友孙红和曹俊挽着胳膊唱着婚礼进行曲就上去了，我各种羡慕嫉妒恨地看着他俩的背影，状态可真好。11:15，我终于登顶了，一共用了6.5小时。登顶地方不大，一侧是悬崖，我站在那儿感觉还是特别不真实，有点恍惚， 糊里糊涂地拍了照，就跟着王队下去了。下到安部，我累极了，垫着背包，穿上所有的衣服，倒头就睡。睡了一会儿，被王队和杨显峰摇醒了。杨显峰说：“不死就走。”那就走吧。走了一会儿，忽然就清醒了。后来和大家说起来，好像都是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觉得特别累。因为热爱化石，所以对地质也颇有研究的建哥认为那里有特殊的矿藏，影响人的状态，让人头晕。也不知道往下走了多久，遇到来接人的雪地拖拉机。王队说我的状态挺好的，鼓励我自己走下去。我才不听他的，赶紧爬上雪地拖拉机抢了个座位。回到大本营是下午4点钟，我坐在暖和的餐厅里喝着咖啡，人还是木木的，一句话也不想说，埋头吃了点东西，回到房间栽进被子里就睡着了。睡了一个多小时，快7点的时候我醒了，又摸到厨房吃东西，慢慢的觉得就像是有一层什么东西一点一点的融化了，一种喜悦的感觉，像是一点小芽慢慢的冒了出来，窜了起来。哼，我登顶了欧洲最高峰。很奇妙，随着我醒过劲儿来，周围的气氛仿佛也跟着越来越热烈，不知是谁领头开始唱歌，歌声越来越响亮，我们也越玩越疯。男队员们拉着伊莲娜和吴妈开始跳舞，孙爷最疯狂，跳着跳着跳上了桌子，开心的一塌糊涂。 寻找